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7集，追问祖上。 你和沈银灯怎么样？我管不着，只两点：一是管住你的嘴，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；二是真跟沈银灯花前月下，选个我看不见的地方。我这个人虽然大度，看见他整天跟个斗鸡似的，心里也不舒服。 司藤说完了，也不管秦放如何瞠目结舌，起身径直回房。秦放正暗自庆幸一场风暴终于过去了，司藤却忍不住回头道： 一模一样，是个人就跟你的女朋友长得一样，我还说你跟我的。 廊下暗光晕黄模糊，秦放就站在光影之中，微微低头，唇角带着浅笑，像是无可奈何，又似乎浑然不放在心上。真是怪了，司藤的心里想，自己天天见到秦放从无异状，唯独此时此刻如同醍醐灌顶，猛然醒悟，秦放真是像极了一个人。司藤默得住口，等了半天都没等来下文。秦放抬头看司藤问道：你的什么？ 别动。 秦放被司藤突如其来的一句吓了一跳，司藤就站在身前一米多远，面色说不出的古怪，吩咐秦放道： 头再低一点。 什么意思？ 秦放满心一动，但还是往下低了低头。 脸往右，再右一点，下巴收一点，不要有别的表情。 几番摆布之后，秦放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 怎么了你？ 司藤盯住他看，少有的迟疑，很久才问他：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杭氏人。 嗯。 那么你的祖上往前追溯，有没有人去过青城？ 而另一头，沈银灯火气不小，一路急走，严福瑞跟在他的后头一溜小跑，快到住宿的酒店了才敢跟他搭话。 沈小姐，沈小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坏了我也一样的，你就不要跟妖怪斤斤计较了，跟司藤小姐是说不通的。我跟她见面时啊，说她不应该给你们麻姑洞下咒，谁知道她说下了又能怎么样，那么多道门她不给别人下，只给麻姑洞下，那必然是麻姑洞不好，还这样的歪理啊她都能讲得出来。哎呦， 沈银灯猝然停步，严福瑞一个没留神险些撞在沈银灯的身上。 他承认是他下的咒。 是啊，他说敢做敢当，没什么好抵赖的。 沈银灯愣了许久，似乎有些难以置信，呢喃了一句： 怎么会？他怎么会承认呢？ 严福瑞简直不明白沈银灯问这句话的意义到底在哪儿，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是司藤做的，他当然承认了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他想问问沈银灯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身后已经响起了张少华真人的声音： 沈小姐，大家都在等你了。 一如既往，这样的会议严福瑞是参加不了的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苍红观主房间的房门砰的一声无情的闭合。还不到睡觉的点儿，瓦房在房间里看动画片，吵吵嚷嚷，烦得很。严福瑞索性去找王乾坤聊天。王乾坤虽然身在道门，但是和严福瑞一般无二的参加不了高层会议。怪了，王乾坤今天蔫蔫的没精神，把严福瑞请进屋之后就躺在床上伸筋骨，过了会儿又做起眼保健操来， 指头在鱼妖精明司竹空几个穴位上压啊压的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苍红观主今天给安排了工作，让留守太和山的道兄传了不少妖志地方异志的文档版本过来。苍红观主浏览了之后，让王乾坤通读滇黔妖志，从里头列几个黔东著名的妖怪出来。还有人给妖怪作志，那司藤是不是该被列入青城妖志呢？严福瑞顺口就问了王乾坤，那有厉害的妖怪没有啊？答案就是有。王乾坤当时就来了精神，蹭的就从床上坐了起来。 嘿， 康熙42年秋，黔东现巨妖，据说顶天立地，遮天蔽日，其状如伞，每穿舟过府必伤人无数，血流成河。后来是麻姑洞出面，信传太和、青城、龙虎、齐云又得隐士高人助拳，去妖一臂，重创此妖，由是妖宗绝。后人感叹此乃黔东第一妖患，遂名赤伞。 白金教授的笔记本电脑打开，盈盈的屏幕上一张照片，拍的是发黄线装书的一页，像是古代的版印画，前头画的是无数老百姓张皇奔逃，后头半空之中云头上按下一怪，头如簸箕，奇大无比，身子又细条条如杆，双眼狭长，虽是墨笔勾勒，却惟妙惟肖，让人视之齿冷，见之胆寒。沈银灯只扫了一眼道， 这是赤伞。 而这一头，秦放跟司藤还在聊，他已经给司藤强调了不下五遍， 是我们家世代都住在杭市，我爸、我爷爷、我爷爷他爸个个都老实本分，最远也只去过沪上旅游，从来都没到过青城。 Liver 为了强调，秦放还来了句英文，这话当然不是真的。他给司藤讲过自己和安曼去囊迁的原因，太爷爷太奶奶从西部到杭市几乎是横跨了半个国土，怎么可能最远只去过沪上呢？不过秦放就是不想费这个事儿了，一切可能性通通以 lever 避之。司藤听得认真，还频频点头，就跟接纳了他的意见一样。秦放一口气还没松下来，就被司藤抛出的一句话给噎了。 何必这么多废话，照片拿来看看。 还别说，秦放家里真的是有照片的，都在杭市乡下的青瓦老宅里，秦放小的时候看过。斑驳的灰墙上高挂着玻璃相框，应该是在照相馆里拍的。胖胖的太爷爷穿长袍马褂，拱着手笑呵呵地站着，跟尊弥勒佛似的。而太奶奶穿着改良版的旗袍，抱着儿子坐在梨木椅子上，特意把戴了两个翡翠镯子的手迎向照相机。那年月，家境殷实点的人家都应该拍过这样的照片，连姿势都是差不多的。秦放没好气道， 照片在老宅里，你要看跟我去趟杭市，一屋子的老照片，太爷爷太奶奶七大姑八大姨的，随便你看。 秦放也不傻，一个女人用那样的神情和语调打听一个男人，断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。往前推年份，司藤青春正好的时候，太爷爷也是风华正茂，可说自己太爷爷跟司藤谈过恋爱，打死他都不信呢。虽然秦放无缘和太爷爷照面，但老照片他也看得不少。中年发福之后的太爷爷体型像个汤圆，笑起来眼睛是两条缝，特适合演电影里的地主老财。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人不错，上孝父母，下敬兄弟朋友，难不成这司藤当时为了太爷爷的高尚节操而折腰？俩字儿，啊呸！ 你没有亲戚朋友吗？委托一个人去老宅， 翻拍几张你太爷爷的照片给我看。对了，顺便也找找他的书信，我看看他的字。 司藤还真是不怕麻烦，秦放一万个没好气，自家老宅已经好多年没去人了，屋里都该积灰长蜘蛛网了吧，麻烦谁去呢？想来想去，也只有单志刚会帮自己这个忙了。想到单志刚，秦放蓦地反应过来，糟糕，之前想阻止他去跟踪安曼的，见到沈银灯之后，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呢？赶紧给他打电话。谢天谢地，单志刚很快就接了，声音有些懊恼，说明明看见安曼的，但是医院里人太多，拐了几个弯之后居然跟丢了。跟丢就跟丢了吧，秦放不想单志刚再涉险，想着正好用司藤的要求把他给引开，就跟他说安曼这件事情稍微暂缓一下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请他帮忙。听完这所谓的更重要的事，单志刚坠得云里雾里的。 秦放，翻拍照片这事我随便安排公司里哪个下属去做都行，但是安曼骗了你，好不容易找到，不盯紧一点他跑了怎么办？ 秦放犹豫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